的、哦哦哦哦、我一定找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我一定会成 somebody， 我要做个 somebody、哦哦哦哦、我一定不管明天晴天或下雨。 好，继续来听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我们要送给您的是陈慧娴的《亲吻》，蔡安乔演唱的《坏苹果》，草蜢带出的《爆灯》。 踏上露台，静听着潮落，浪随浪翻滚，声与声亲吻，身稍贴近对方。夜半电台播音小说发展精彩，点唱做介绍人，奉上热情探过，拥有浪漫色彩。相信从没有后悔差错，这感性的派对禁区不去，折太多烛光里，你就问我再发展走向突破，邀请我过夜逗留，共烧出火，烛光里你渐回忆，这眼波总暗示过，绝不想一个呆望钢琴独坐。共托着头望向露台同愿望，拥抱漫过梦儿，愉快历程更多，拥有浪漫星河，欢欣牵手过，分享爱，投入爱，奉上真我，这感性的派对。 我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辛晓琪的《忐忑》，孙晓一的《电子公路》，以及陈冠希的《你让我失眠》。 需要安静的等候几分钟，我需要另一种温柔，快拉住我的手，别的车开了，有人催我，同样的公路，快一点超我，没有耐心了，人快要疯了，给我翅膀吧，我想要追。 相信你能量大于一切，一睁眼都无法入睡，一点点狼狈，一点精神分裂，我孤军奋战抵抗黑夜，没有经验怎么想起明天，快努力念咒语自我催眠，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请听温岚演唱的《一加一等于零》，陈倩倩的《每天每夜》。

走。 游戏总是分出分出，好玩的东西转眼就结束结束，青春真残酷，一天天年把无限盛装满足满足。

似乎我一无所有，不是逃离，不是刻意追求什么，只听见风中有声音呼唤我。爱得太浓，要一点时间空间来调和，靠得太近反而会习惯沉默。工作我怎能忍时光蹉跎，按耐的心一发就难回头。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罗嘉良的《心中有数》，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和李楠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收听这一期的下一站回味，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吧。 就是那些知觉，从头怀念变得快乐，不要旧友记忆脱落，伶仃啰嗦，在我心中某个转角留着，怀念你是承诺。昨日我不知道，原来沿路人的脚步会是永远的记号，天荒地老，活到今天。